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岳飞抗金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北宋，在公元1127年，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灭亡，徽宗、钦宗父子双双被俘，康王赵构称帝，又逃往南方，以临安为都城，从此开始了南宋时期。南宋和金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对峙着，是抗击侵略收复失地，还是投降称臣，这一直是南宋君臣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在这场斗争中，岳飞是个永远值得人们尊敬的民族英雄。当金朝入侵北宋的时候，家住相州汤阴的岳飞就投军入伍，参加了抗金的队伍。他作战勇敢，屡建战功，很快升为一员将领。有一次，他听说宋高宗赵构在黄潜善、汪伯彦两个投降派官员的鼓动下，准备放弃北方逃往江南，实在气愤极了。部将们也找他来议论。 岳大哥， 嗯， 这些天你总是愁容满面、长吁短叹的，你有什么心事吧？ 是有心事啊。你们说咱们投军为什么呢？ 为什么？为了抗金兵，保国家、护百姓啊。 对 啊， 可现在朝廷里有人不敢抗金兵。我听说留守汴京的宗泽老将军正在加紧操练人马，准备收复失地，还请皇上赶快回去。 哎，回汴京就好了，皇上回到都城，天下百姓一定高兴，咱们呢也有仗可打了。 可是，哎，皇上不愿意回去了。 为什么？ 我也很奇怪，皇上的心思我摸不透。难道失去的土地就不要夺回来了？被掳走的二圣就不想再接回来了吗？这是大宋的耻辱啊。哎 呀，岳大哥，咱们怎么办呢？ 我已经写好了一份上书，向皇上进一言。我说现在各地秦王之师都已经集合起来，金军出战得胜，一定小看我们，我军正好乘机进攻，我岳飞愿意率军北渡黄河，一鼓作气恢复中原。 好， 岳飞的上书被投降派大臣以越职上书的罪名驳回，还削去了他的军职，赶出了军营。但是岳飞抗金报国的决心更坚定了，后来他又投到老将宗泽帐下，坚持战斗在北方。几年以后，他已经成为威震敌胆的岳家军统帅了。公元1130年，金军在江南烧杀抢掠以后，退到建康，就是现在的南京， 准备渡江返回北方。正率军在附近驻扎的岳飞决定向敌军发动进攻，收复建康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叫钱虚的人来到岳飞军中。 岳将军，我本来是建康通派，建康失守以后，我在静安一带联络了不少乡兵义军，一心想收复建康，怎奈人少力单，料难取胜。听说岳将军有心收复建康，卑职愿协力同心，配合将军。 钱大人，你来得好啊！我已经得到情报，金军正准备从静安镇渡江，我们就在静安和他们大战一场。我率军从正面进攻，大人就领乡兵从他后面杀出来，他个前后夹击。 好，卑职遵命。不过此事紧急，将军要等上面批准，恐怕来不及了。 兵贵神速，来不及就只好先斩后奏了，此事由我承担。 岳飞立即率军向静安进发，金军正准备渡江，突然见到高举月字大旗的宋军突然杀过来，顿时乱作一团。 哎呀， 金兵顾不得抵抗，转身就逃，不料对面又冲过来一支人马，原来是钱虚带着当地的乡兵杀来了。两军前后夹击，杀得金兵大败，十里之内尸横遍野，金军170名军官被杀，岳飞和钱虚胜利会合了。 岳将军指挥有方，名不虚传呐！ 钱大人来得及时，才使大功告成啊！ 我建议两军会合一处，立刻开进建康城。 杀！ 杀！ 杀！进建康！ 岳家军收复了建康，使南宋军民大为振奋。宋高宗也手书精忠岳飞4个字制成军旗。岳飞升任一方统帅，想到襄阳一带被金国的傀儡刘裕占领，阻挡着向北进军的通道，他就决定收复襄阳一带的失地。公元1134年春天，他率领将士们登上了战船。 此次渡江，不收复襄阳，不剿灭刘裕，不打败金兵，我岳飞绝不渡江回江南。 末将等愿随将军出生入死，为国尽忠。 好，我现在命令张宪、徐庆分兵去攻随州，我与牛皋、王贵率主力直奔襄阳，得胜之后再向北进。 遵命。 敌将李成得知岳家军到来，忙率兵10万出襄阳城，列好了阵势迎战。岳飞来到阵前仔细观看，琢磨着破阵的对策。 牛皋、王贵，你们看，李成的战阵看上去气势汹汹，实则疏路明显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 末将不知，请将军说明。 用兵打仗，如果是步兵，适宜在险要的地方作战；如果是骑兵，适合在平川上交锋。可李成的阵势呢？他把骑兵列在江岸一带，把步兵反列在平地之上，这种阵势别说是10万人，就是再多又有什么用？ 将军下令吧。 好，牛皋 在， 你率骑兵去攻击他的步兵。 遵命。 王贵， 在。 你带步兵用长枪去打他的骑兵。 是。 他的步兵在平地上跑不过我们的骑兵，他的骑兵在江边上又无法施展，此战我们必胜无疑。 岳飞以他的卓越的指挥才能攻克了襄阳，又乘胜追击，连战连胜，把襄阳一带的失地全都收复了。胜利的捷报传到临安，南宋朝廷轰动了，宋高宗也大出所料。 好，想不到岳飞真是神勇无比呀，取得这样大的战绩。朕要破格升他为节度使。 陛下，臣秦桧认为岳飞不过是30出头的年纪就得如此封赏，不妥当吧？ 哎，朕封赏他也是为议和做准备啊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陛下英明。 岳飞想的是乘胜前进，收复北方，而宋高宗和奸臣秦桧想的是乘胜求和。在他们看来，岳飞的胜利不过是为他们议和的时候和敌人讨价还价增加了本钱。不久由秦桧出面，南宋和金国签订了和议，条件是南宋向金国称臣，每年进贡25万两银子，25万匹绢。这屈辱的议和使主战派的官员将领们万分气愤，正驻守鄂州的岳飞更是义愤难平。 哼，这哪里是议和，分明是投降。朝廷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还要对百官加官进爵，我不能接受。为这种事升官庆贺，金人听了都会耻笑的。 将军，难道失地就不要了吗？胜仗也白打了吗？ 当然不成。我已经上书皇上，我认为议和是不可靠的，金人一定会撕毁和议，还要准备打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带你们打到北方去，不但要收复失地，还要打到黄龙府，剿灭金国。到那时候，我们要痛饮一番呐！ 好。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太王爷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。 岳飞没有说错，仅仅过了一年，金国就撕毁了和议，再次大举南侵。宋高宗只好下令抵抗，宋金两国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战。公元1140年，岳飞率领岳家军向北挺进，直取中原，与金军统帅乌竹的金军主力在燕城相遇。 诸位将军，明天我们要和乌竹决战了，他带来了铁浮屠和拐子马，诸位知道他的厉害吗？岳云，你说说。 父帅，孩儿只听说过， 没见过。这铁浮屠又叫铁塔兵，骑兵戴双层头盔，身穿厚甲，三人一队用皮带拴在一起，马前进一步就要在后面放上巨马子，不许再后退。骑兵们没有退路，只能拼死向前。铁塔兵四周的轻骑就叫拐子马，十分灵活，能左右冲杀。听说这是巫族的常胜军，十分了得。 哼，常胜军，这次我要他成为败军。月云，我打算让你做先锋去破铁塔兵，你敢去吗？ 孩儿从14岁就随父帅征战，从不知什么是胆怯。 好，我已经训练出一支步兵，专门对付铁塔兵。士兵要手持大刀砍斧冲入敌阵，专砍马腿，马腿一断就没有威力了。你带着步兵冲在前面，不获全胜休来见我。 是，孩儿遵命。 杨乃兴， 末将在。 你带一队骑兵对付那拐子马，我知道你武艺高强，你要是能活捉巫竹，你就是立了头功。 再行万死不辞。 第二天，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。岳飞亲临战阵指挥作战，岳云带领步兵闯进敌阵，刀斧齐下，一路砍杀。敌兵的惨叫声和着战马的嘶鸣声令人胆寒。杨再兴单骑冲向敌阵，直取巫竹。这一场鏖战直杀到天黑，金军已溃不成军，人仰马翻。岳云杀得满身是血，杨再兴十处受伤，杀伤几百人。巫竹在众将保护下好不容易才逃离战场，他为自己的这场惨败垂头丧气。 哎，自打我起兵以来，还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惨败呀。 元帅，大家都说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，这果真如此啊。 传我的命令，不要再战了，赶快渡河北撤。 遵命。 岳家军取得了抗金斗争以来的最辉煌的胜利，岳飞整顿人马，立即乘胜追击，率军来到了离汴京只有40多里的朱仙镇。他准备渡过黄河，彻底打败金军，恢复宋朝的统治。抗金斗争展现出最后胜利的前景。不料宋高宗和奸臣秦桧却不顾岳飞和众将的反对，一天之内连下12道金牌，严令岳飞撤军，准备议和。岳飞悲愤交加，仰天长叹： 啊，金兵锐气已经丧尽，我军士气正盛，天时人事，这是多好的机会呀！不想功败垂成，我岳飞10年之功废于一旦。 父帅，不能撤兵，将士的血就白流了吗？ 是啊，我们出生入死，到底为什么？那么多弟兄的生命就白白的葬送在战场了吗？ 岳将军，千万不能撤军呐！ 岳将军， 不能撤呀！ 岳将军，我们顶香盆于粮草，就是盼着今天，将军这么一走，金人定要返回来，我们还能活吗？ 将军不能撤走啊！ 百姓们，我也不想撤， 可是你们看看，这是皇帝的诏书，12道金牌，我不能违抗啊。有愿随军撤退的，我决定派兵保护你们。 将军啊，将军啊， 岳飞被迫撤军以后，早就和金国勾结了的秦桧竟捏造罪名，诬告岳飞谋反，要置岳飞于死地，以满足金国的要求。宋高宗听信秦桧谗言，下令把岳飞下狱审问。 岳飞，你为什么要谋反？ 我岳飞可对天发誓，从没想过谋反，是你们无中生有，陷害忠良，做出了让敌人高兴的事。只可惜壮志未酬，金兵未灭，我死不瞑目。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一伙人害死在牢狱中，他的儿子岳云也同时被杀害。岳飞的一生是抗击侵略、保卫国家的一生，也是和投降卖国的民族败类斗争的一生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尊敬，历史也最终对这场斗争的功过是非做出了公正的判决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岳飞抗金》，剧中人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《大元帝国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南宋和金朝南北对峙的时候，在北方的高原上又兴起了强大的蒙古国，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在波尔之金铁木真的指挥下，经过近20年的厮杀，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在公元1206年统一了蒙古。就在这年，蒙古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在鄂嫩河的源头召开了，与会的蒙古各部头领决定推举出他们的最高首领。 我们各部全都赞成铁木真做蒙古的大汗，他就是我们的成吉思汗，大海一样天王。 成吉思汗，成吉思汗，成吉思汗。 既然大家推举我，我也不推辞了。多年来我们东征西讨，打败了太子乌、克烈、乃蛮各部，人多了地大，从今天起我们蒙古各部就合为一体，像金朝和宋朝那样建立一个国家。 他们把天子叫皇帝，大汗你就是我们蒙古国的皇帝， 叫什么都可以，既然归我为主，就要听我的指挥。从前光在马上顾不上把这么多人管起来，没人管就会闹事。我现在决定在全国推广千户制度，千户太小还要收万户， 见面在这百户十户，要有部长一一管一级，不许乱来。 只要大家住在一起，按户制组织吧。 今后放牧、种地、打仗，都要有统一的安排。男人15岁以上、70岁以下的都是兵，平时在家做活，打仗啊都上战场。 对，咱们蒙古人靠的就是马上的功夫，不能荒废了。 对，我决定把护卫军扩大到10000人，归我直接指挥。护卫长就让木华黎、博尔夫、博尔图是老温他们四员猛将担任。任命石吉胡图夫为段士官。石吉胡图夫 在，大汗有了吩咐， 今后百姓的分配才由你来管，偷盗诈骗的要惩罚他们，严重的可以杀掉，要把断过的事写下来当个制度，谁也不许更改。 是。 再有，咱们蒙古人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，我让乃蛮族的掌印官塔塔祖阿借用维吾尔的字拼写蒙古语，今后凡是贵族子弟都要学会写字。还有其他的规章办法，我们也要尽快定出来。 大汗，你的话就是规章，你就完了。 好，咱们统一了，可敌人还有很多。乃蛮那些国的人才在，还会伺机反攻，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们。特别是金朝，一直对我们以主子自居，欺压我们，还杀了我家的人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消灭他。凡是我们骑兵能到的地方，都让他成为蒙古的土地。 成吉思汗，成吉思汗，成吉思汗。 在此后的20多年里，铁木真率领骑兵转战南北，不但消灭了以前的对手，还降服了西辽、花剌子模、西夏等一些很有影响的国家和地方势力，使蒙古国成为横贯东西的大国。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时候病死军中，他的儿子窝阔台继续指挥蒙古军，在公元1234年攻灭了金朝，实现了占领黄河以北中原地区的愿望。又过了10几年，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继任大汗，就派36岁的二弟忽必烈管理这块汉人居住的地区。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中较早接触中原文化的一个，他看到了汉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治国思想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就有意识地结识了汉族名流。很快在忽必烈身边聚集起像子聪和尚、郝经、张文谦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，他们向忽必烈讲解悠久而深厚的中原文化思想和各种知识。有一天，子聪和尚向忽必烈说： 大王，我以为在马上取天下可以，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。要治理好一个国家，要靠典章制度法令才行，尤其是要把臣民的行为道德引向正路，社会才能安宁。 中原自古以来注重礼仪，除了周公之法、孔孟之道、儒家学问，别的很难收拢人心。可以说，谁能用这种方法治国，谁就能做中原之主。 你们说的我明白了，治理汉地就要用汉法。你们 要多向我举荐治国的贤才，我要让他们担任要职，治理地方。汉帝一向注重农耕、水利，开办学校，这些都要恢复起来。 大王高见。 子从法师， 在。 我打算在燕京的北边修一座新城，按中原的式样建造，城名叫开平。请你替我查看一下地形，建造城池，建好之后我就南迁开平了。 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后来他又率兵征服了西南的大理国，成为声望仅次于蒙哥大汗的人物。公元1258年，蒙古国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，蒙哥亲率大军攻打河州，命忽必烈带兵进攻鄂州。第二年秋天，忽必烈率兵到达长江北岸的时候，得知大汗蒙哥在军中去世，军队已后撤的消息。 大王，莫哥亲王派我来报告大汗的凶器，并请大王速回和林王庭继任大汗。 大汗升天，我悲痛万分，可我是奉命南进，刚到鄂州还没开仗，怎能无功而回呢？ 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您如今众望所归，不能耽搁，国家安危事大呀。 鄂州近在咫尺，我立刻渡江攻下鄂州，马上返回和林。 忽必烈继续率军渡江攻打鄂州，不料遭到了宋军顽强抵抗。到了年底，他妻子派密使赶到鄂州前线。 大王，王后命我急报大王，阿里木哥亲王正在谋划自立大汗，已经派重兵向开平一带防范，阻止大王返回和林王庭。 啊，阿里木哥是我的亲兄弟，大汗历来是要各部代表推举的，他怎敢自立为汗？ 您迟迟不归，他有了可乘之机，望大王早做决断。 好，我马上召集众将和幕僚们商议。 在军事会议上，忽必烈讲了后方的局势，征询部下的意见。 大王，事情非常紧迫了，如果阿里木哥亲王借镇守王庭之便假造大汗的遗诏继任大汗，通告全国，大王想回去也不可能了，目前应该赶快撤军北还，早登汗位，才能防患于未然呐。 郝金说的对呀，大王是先祖嫡孙，早登汗位才能稳住人心呐。 众将说的有理，只是鄂州未能攻破，我实在不甘心。再说，这么多人后撤，太慢了。 大王速派人迎接大汗灵车，把宝玺先拿到手。再派人和宋军密定停战合约，悄然撤军，然后先率一队轻骑返回开平。 好，就依此计。阿里木哥不让我回和林，我就回开平继任大汗，统治天下。 公元1260年， 忽必烈回到开平，召集支持他的亲王和贵族议事，继任蒙古国大汗。他采取了子聪和尚等人的建议，按照汉人建国的传统，改称皇帝，建立年号，实行行省制，以中原大国的继承者自居。阿里不哥则在和林宣布自己继承汗位。蒙古国一时出现了两个大汗，引起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内战。阿里不哥战败了，只好向忽必烈投降。 阿里木哥，你我兄弟征战多年，你这时候才来归降我，你知罪吗？ 你说我有罪，那就有吧。但是兄长也有错处，你违反祖制，在汉人的地方选汗，又用汉人的方法立国，告诉你，我的部下都不服气，哼，才立我为汗的。 可你派兵防范我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不必讲以前的是非了，我现在问你，是你对还是我对呀？ 以前是我对你不对，现在我降了你啊，就算你对吧。 好一个爽直的汉子，我已经和新察、察合台和伊犁三王已经商量过了，赦免你的罪过，但是对你的部下我要严加处置。今后你不要过问朝政，不管是谁反对我在中原立国的，我绝不允许。 忽必烈坚定走自己的路，要建立一个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大帝国。公元1370年，忽必烈隆重地召见了吐蕃人八思巴。 八思巴， 在。 我在10年前封你为国师，前几年又让你掌管僧人和吐蕃事务的总志愿。 是的。 你又为蒙古创制了文字，功劳不小啊。吐蕃归附蒙古是30多年前的事了吧？ 是的。当时小僧的叔父萨班是吐蕃萨迦教派的首领，受吐蕃各部委托来和大蒙古商谈的，那年小僧才8岁。 嗯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好像才15岁，可讲起经文来头头是道，还是听了你的讲经，我才正式信了释教啊。 啊，小僧岂敢贪天之功。 我决定升你为帝师，加封大宝法王，是天下释教徒的最高领袖，吐蕃地方上的世俗事务也全由你主管，从今以后帝师一职要代代相传，并由朝廷正式任命。 谢陛下。小僧一定把释教徒和吐蕃军政民各事管好，不负陛下厚望。 从忽必烈时代起，吐蕃也就是西藏地区正式归入了中国版图，受中央政府管辖。以八思巴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地方首领执行着朝廷的命令，在西藏地区行使职权。忽必烈十分高兴。不久，大臣刘秉忠，也就是还俗的子聪和尚，又提出了一条建议。 陛下，自太祖圣武皇帝征服天下以来，大蒙古国地域之广是历史上没有过的。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号，望陛下早定为好。 这可是件大事啊，历朝历代的国名来源各不相同，有的以立国地为名，如秦如汉，有的以封号为名，如隋如唐。我们要立国名，最好是一个响亮又有意思的。 臣以为可以取《易经》上的乾元之意，定国号为大元。 好，这大元国号气势浩大，有天下一方的含义。就以卿所奏，颁布诏令，立国号大元。还有一件事，和林地处偏远，作为国都已不合适，开平这里也不如中都燕京，朕有意迁都燕京，不知道那里修造的怎么样了。 依臣之见，可以把中都改称大都，作为大元的国都。臣等早已派人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修建新城。 新城建好，朕在那里接受朝贺。现在朕最惦记着就是江南何时归我大元，朕要加派军队，大举伐宋，不能再让他存留下去了。到那时候，天下大一统，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元呢。 不久，忽必烈在迁都大都的同时，派兵大举伐宋，元军势如破竹，很快攻到了南宋都城临安，又穷追不舍。在公元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，消灭了流亡在海上的南宋小朝廷。从此，一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帝国在亚洲大地上出现了，它管辖着从漠北到海南，从中亚到东海的广大地区。同时，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建立的钦察、察合台、伊犁三国也尊大元皇帝为最高领袖。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，它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大元帝国，剧中人有李庆祥、李耀华、董九如、陈强、平子、王楠、高慧斌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